回忆里越来越孤寂，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，抹去了最后的泪滴，从今后不再为谁哭泣。 知道是许茹芸在1996年演唱的歌曲，也是她的成名作，由纪中平为她量身打造，空灵的气声唱腔成了许茹芸独树一帜的特色。 爱一旦结冰，一切都好平静，泪水它一旦流尽，只剩决心忘记。

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千百惠的经典老歌《走过咖啡屋》，这也是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于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周一凌晨一点钟再会。 每一次走过这间咖啡屋，忍不住慢下了脚步，你我足迹像是在这里揭开了相约的序幕。 长发扬起南风，宛如丝丝琴弦浅浅的撩动爱从